黑。

是小伙子呀，何必还要走远路？ 前面马打着锣呀，后面打着鼓，只见花轿门外过，溜呀马溜不住。 好热闹，为什么庙里好热闹？男男女女都把香来烧，我也来进庙呀。